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在这个周一的午后，那其实今天是阳光灿烂，一改前两天的阴雨连绵，所以在周一的午后，你想要喝的是茶还是咖啡呢？古典流行午后的音乐和你共赏。 Coffee, I love tea, I love the java jive and it loves me. Coffee and tea and the java and me.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Boy, I love java sweet and hot. Oops, Mr. Moto, I'm a coffee pot.Shoot me the pot and I'll pour me a shot.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Oh, slip me a slug from that wonderful mug. And I'll cut a rug till I'm a snug in a jug. A slice of onion and a raw one. Draw one. A waiter, waiter, percolator. I love coffee, I love tea.I love the java jive and it loves me. Oh, well, a coffee and tea and the java and me.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Boy. Boston beans. Soybeans. I said those itty bitty little green beans. Cabbage and beans. You know that I'm not keen about a bean. Unless it is a cheery coffee bean. I love java, sweet and hot. Oops, Mr. Moto, I'm a coffee pot. Shoot me a pot and I'll pour me a shot. A cup, a cup, a cup of that, zat, my zot. Slip me a slug from that wonderful mug and I'll cut a rug that's snug in a jug. Drop your nickel in the pot. Taking it slow, waiter, waiter, percolator. I love coffee, coffee and tea. I love the java jive and it loves me. Coffee and tea and the java and me.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古典流行是你午后的茶还是咖啡呢？ 红之气势作为了一切的开始和开端。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瓦格纳的罗恩格林第三幕的前奏曲。那在今天是周一，你还记得古典流行在这些日子周一的内容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吗？那就是今日的古典。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女高音歌唱家、歌剧天后安娜·奈瑞贝克她的演唱。所演唱的选自多尼采蒂的歌剧《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当中的唱段《洒下苦涩的眼泪》，音乐中其实很欢快，但是后面还有一段。但是说到这个，我说了今天古典流行是什么，是今日古典的内容。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是关于他的一开始的这条消息。今日古典就是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古典音乐上的事情和大家一起分享，共同来感受。那这条消息呢，其实还挺令人震惊的，也就是安娜·奈瑞贝克她庆祝50岁的生日，但是在哪儿庆祝呢？是在克里姆林宫来庆祝。即使是在全球的歌剧舞台取得举目的成功，安娜·奈瑞贝克被誉为歌剧天后，她呢也从未忘记她的祖国俄罗斯。就在9月18号，她在克里米林宫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歌剧这些大师们一起来庆祝她的50岁的生日。 就在9月18号长达4小时的音乐会上，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特科夫斯他呢宣读了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祝贺，他对安娜尼克贝科享誉世界的歌唱技艺表示敬意。普京说，你令人眼花缭乱的惊人的艺术表达能力，美丽而罕见的音色，激励着世界各国数以百万的观众。选择歌剧《茶花女》演唱安娜·涅特贝克。在听这段之前呢，其实我也想和你分享安娜的故事。要知道，她可真的是从最底下的草根开始奋斗。她在1971年9月18号出生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此后，安娜·涅特贝克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接受歌唱培训。他只是培训啊，在那里其实他最初是在马林斯基剧院担任清洁工，以取得接近舞台工作的机会。那要不是他是被俄罗斯的杰基耶夫，就是我们俗称的姐夫，这位指挥大师发现，涅特林科也许还在做清洁工吗？相信不会，狮凤凰总会一飞冲天的。那刚才我也说了，安娜·涅特贝科呢是在克里姆林宫度过她的50岁生日，举行了长达4小时的音乐会。那她和她的朋友们，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都在和她一起在舞台上来庆贺她的艺术生涯，真的觉得非常荣幸。那刚才也说了，普京总统呢还为此发来了贺电。贺电呢其实其中还有这样的内容，他说，你是俄罗斯声乐学派的大使，是一位在专业人士中获得无可认可的独一无二的歌唱家，你能够将强大的歌唱天赋、音乐天赋转化为世界著名舞台上的歌剧绝作，同时呢，保持一个开放、迷人和友好的人格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安娜·涅特贝科在《茶花女》当中的精彩唱段。 要说这首《极尽享乐》选自《茶花女》，有多少不同时期的伟大的女高音都唱过，玛丽亚·卡拉斯、琼·萨瑟兰、莱昂·季·普莱斯、安赫莱斯、卡巴耶、尼尔森，还有玛格丽特·普莱斯，这些都世界上伟大的女高音，这些历史上一位位像天空星星一般的女高音都唱过。而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时代的优秀的歌唱家安娜·列克莱克她的演唱。在9月18号，安娜的生日晚会上，有许多的我们熟知的音乐家都参与了，像多明哥、罗兰多·维拉纵也都是安娜的老搭档，他们作为歌唱的巨星也是出场。然后多明哥会回忆起30多年前看到安娜作为一名年轻人扮演一个小角色时说，他说我很幸运在安娜的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听到了她的声音，他很快地听出了她的天才。他当时是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的歌剧院工作，便邀请安娜一同过来一起演出。而在音乐会上，安娜的丈夫尤西里·埃瓦佐夫呢也说，她的生活中其实安娜在生活中并没有明星架子、明星光环，在家中没有扮演那个女主角，一直是作为妻子。而在音乐会上，她还和妻子安娜共同演唱了二重唱。另外，在音乐会上也出现了安娜的很多次的搭档罗兰多·维拉纵。维拉纵其实，在这两年的歌剧舞台上，她的声音不够稳定，因为她生病。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带来一首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墨西哥人维拉纵演唱的一首西班牙歌曲，一首西班牙的萨苏埃拉，很精彩。 Ya mis horas felices, mi alegre vivir, todo luz, risas y esperanzas, no volveréis a mí. Si con fuerza en mi pecho prendió la llama del pesar, desamor, llanto y amargura, solo podré alcanzar. Eres mujer la que yo quiero, y a ti sola di mi corazón, y no sé fingirte ni pensé en la traición, ni sabré mentirte nunca con mi pasión. Si sufro callando, respeta el silencio. Hablar no es posible, pues debo callar, y a veces tormento sufrir sin hablar. Quiero desterrar de tu pecho el temor. Quiero que tu fe vuelva a mí. Deja que mi mira en tus ojos. es tu calor. Dame tus caricias, mi bien. Besos calmarán mi amargura. Besos de tus labios, mujer. Mi alegre vivir no puedo olvidar, ni aquella paz que gocé. Hay tiempo feliz, ya no ha de volver el bienestar que perdí. Pa' siempre se fue la luz de mi ilusión, la vida toda que alienta a mí. Brazos,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声乐和其他艺术还真是不同，因为不仅需要他们自己本身声乐的技巧，光是苦练是不可能达到，首先还要自己的声乐的基础，那个天赋，那个嗓音，所以比器乐演奏家声乐更多了很多的自身技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是周一的我们的今日古典的新的内容，而在今天呢，也和大家会分享很多在古典音乐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我国的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夏夜。尽管夏天已经过去，但是在音乐中我们也可以舒缓一下，从男高音女高音这些伟大的声乐技巧中舒缓到器乐中。在下半时段的消息呢，也有关于应风的还有其他的古典音乐方面的知识消息和大家一起分享。要不是中秋节刚过，其实这首曲子也很适合在中秋节聆听呢。夏夜，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见。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民乐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Yeah.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魅力。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弗兰克的很有名的小提琴奏鸣曲。弗兰克其实他主要的不是创作小提琴作品，仅仅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但是这首作品却成为了法国小提琴作品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味道。弗兰克的这首小提琴奏鸣曲是1886年创作的，为自己小17岁重为烈日初升的著名法比学派的小提琴家伊萨伊的新婚而作，并且伊萨伊本人呢在他协助下完成。当时作品完成后，由伊萨伊在布鲁塞尔的近代美术馆的一个展的室内首演。你想那个时候是在一个美术馆来演，那不就是我们五月时光音乐会想强调的吗？但那时候的音乐家其实不像现在这样一定要在音乐厅演奏，随时随地就可以有音乐。 古典，但是也想想说说过去的事儿。在这首作品当中，据说当年伊萨伊在布鲁塞尔近代美术馆的演出的时候，当时音乐会的开场时间是下午3点，第一乐章结束时室内已经漆黑一片，可是根据美术馆的习惯和规定，为了保护那些精彩的大师的那些经典的作品，那些绘画，那些艺术品不受辐射和当时煤气灯的烟熏，从来不点灯。于是呢，在那个漆黑的展示厅，演奏者甚至连乐谱也没有办法看清，不料听众却没有一个人退场。伊萨伊也兴致勃勃地在黑暗中将整部作品演奏出来。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宁峰的演奏。古典也流行，为什么接下来这条消息是宁峰演奏和宁峰有关呢？其实呢，是关于一个古典的音乐厂牌，叫做 Channel Classical， 被收购了。曾经获得留声机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古典的唱片品牌的 Channel Classics， 目前呢正式被 Outlier Music 并购。 Outlier Music 是创办于1990年的荷兰厂牌 Channel Classics， 并且呢制作发行过400张专辑，其下属的音乐家是最为我们中国的乐迷所熟知的，就是像弗兰克·费舍尔、匈牙利的指挥家伊凡·费舍尔，以及我们的小提琴家宁峰，都属于这个厂牌 Channel Classical。 而另外呢，像华人音乐家张贤，还有我们的杨洋以及秦立威，都是在这个公司有唱片的发行。 Channel Classical 制了很多的，其实除了获了很多留声机杂志的年度专辑外呢，更在2015年获得了年度最佳古典唱片的品牌奖，是古典乐独立厂牌当中的佼佼者。而成立于2007年的 Outlier Music， 近年来则是市场上不断收购有潜力及质量的古典或者爵士的独立厂牌，目前旗下呢已经拥有了10个不同的品牌，而 China Classical 呢将成为这个家族当中的第11位成员。而在完成收购后呢，Channel Classical 仍然继续保持原有的运作和主导性，就是所有的产业和计划业务呢都不受影响，所以不要担心我们的古典唱片或者计划会有太多的影响，希望是一件好事情吧。因为在今天越来越强调数字发行的情况下，还有古典唱片，当然古典唱片同时也会有数字发行，希望这些经典一直还在存在。收购后，原 Channel Classical 的创始人、录音师和制作人呢也表示说，凭借在布鲁塞尔、巴黎、科隆、米兰、伦敦以及墨西哥的团队，我很自豪。Outlier Music 将为 Channel Classical 提供更广泛的影响，他们将通过广泛的全球的数字和实现网络推广艺术家以及专辑。这也是现在科技并行的一个方式，通过网络和数字化也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来了解来接受。那其实 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单独购买唱片的话，可能还需要很多的手段和手续。其实像 China Classical 这种唱片在国内并没有独立的厂牌在国内，所以呢，如果你要是现在通过数字专辑的话，就可以聆听世界的声音，这也是今日古典在古典流行周一的内容的存在和必要。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是今日古典的内容。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三乐章，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女大祭司阿格里奇与阿巴多伦敦交响的合作，以前也带给大家过这个版本，还讲过阿格里奇和阿巴多的故事。而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就是关于阿格里奇的，也还有关于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消息。巴西钢琴家弗莱雷因为健康状况宣布退出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而为了声援他的好友阿格里奇呢，也决定放弃参加本届大赛评委工作。而两位评委的身份呢，被亚瑟利马那他来取代，这也是一位很有名的钢琴家。说到阿格里奇，原本就是很性情中人，那前两天也刚介绍过他自己举行的阿格里奇的钢琴音乐节。他从来是很少进行自己的独奏音乐会，但是他的音乐节上，他呢却和巴伦博伊姆进行了双钢琴来进行演出，还有自己的独奏。说到 肖邦这次的第十八届国际肖邦国际大赛呢，原定计划呢应该是18位评委。原定计划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位我们熟悉的钢琴家，他是谁？而这位钢琴家明天将来古典也流行做客，期待吗？大家猜猜他是谁？他从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走出，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又作为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走进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播的古典流行，我看大家都沉浸在哪儿啊？说的真对呀、啊！停车场收费员说：“陈萨，一说就被你猜中了。”是的，在明天呢，钢琴家陈萨将做客古典流行，携他的最新专辑《肖邦夜曲》来到节目当中，来说说他从肖邦国际大赛，再到肖邦国际大赛当时的比赛的成员，再到现在评委的心路历程，还说说他的最新专辑《夜曲》，而且呢，在明天的古典流行中，也是陈萨会和大家分享他最新的专辑《夜曲》当中，他为什么来考虑这样的曲目，他的心情，而且选择和曲目的内容，以及他将要踏上去华沙的飞机，去当国际肖邦国际大赛的评委的这样的心情，也说说心路历程吧。所以呢，欢迎明天的古典流行呢，大家到时收听。那在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带来一首夜曲，因为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好好听听陈萨演奏的新专辑当中的夜曲，也算是首播吧。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其他的音乐家来演奏。而他这位音乐家呢，他原本是指挥家，但他最早是钢琴家，他是谁呢？